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早晨有轻雾或雾，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从今天早晨8点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今明两天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请做好健康防护。另外呢，今天预计明天本市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了，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月坛桥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月坛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到定慧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行驶到上述路段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变天了，气温呢有点降了啊，也是提示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毕竟呢这个正式供暖的日子呢还没有到来，还得再绷几天啊。虽然天气寒冷，气温低，但是我们这里呢每天都洋溢着浓浓的暖意。今儿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分享一个让我们既惊喜又温暖的这么一个事儿。上周五不是你跟我主持的节目啊，上周五是我跟大鹏。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当天呢我们发布的第一条求助信息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替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转发了一条信息，是一位女士，她呢在三环附近啊捡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呢是一位姓齐的女士丢的。那么没有到期啊，2024年才到期的。 是啊。 当时我们发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找到的可能性可能不大啊，哪那么巧，这就听节目呢，是不是？ 就说那个丢护照的朋友不一定是我们的听众。 哎，那是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呢简单的说了一下，也没有太多的去做关注，还提示这位拾到护照的朋友呢，说不行的话，你赶紧把 这个护照呢交给相关部门， 哎，交到派出所。 但是你知道吗？就在中午的时候啊，我正在编辑其他的信息，突然呢，我的电话就响了。 是啊， 一瞅，哟，林大仙啊，林鹤。我说这大仙找我干嘛呀？我 说 什么事儿啊？他说，哎，汤明儿，他说你们是捡一本护照吗？ 嚯！ 我说你怎么知道呀？ 啊， 他说我们有一听众啊，给我们发了一信儿。说是听你们节目，说你们的听众捡了一本护照，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什么护照啊？说是东三环吗？我说对呀， 啊， 是一位女士吗？我说是啊， 全对 上了。是姓齐吗？我说是啊。 啊， 我说怎么那么巧啊？ 那是我妹妹，不是她姓林啊。 后来他就跟我说啊，是当天他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有听众发了一个求助信息，说自个儿丢护照，特着急， 哦， 因为他的这个。下一周的机票啊什么行程全都定完了， 是吧？ 你说没护照 就是上不了飞机， 就全耽误了呀， 啊， 然后呢这个电话呢可能刚刚公布出也就很快的时间，说瞬间，他们工作组的电话就响了，说有位听众听了我们节目，说哎，他说，那个， 我知道啊，他们这儿捡护照了 是帮帮团的听众捡到的，说你赶紧找方明联系， 哎，你看看， 于是乎这就联系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才说这事儿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时间段那位女士应该已经很顺利的登机了， 对，踏上了自己的行程。哎，你看这个咱们这一个平台啊，可能这个范围辐射的不够广，是吧？咱们多少个这个相关的这个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平台，哎，联合起来它这力量就大了。 对，就是很多的这种服务性节目都是帮大家办实事儿的啊。 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合起手来，合起手来啊， 联 合起 来， 那么这个力量就更大。当然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的巧合哈。 你说这齐女士也是，你上她那儿去说丢护照了，你要直接上这儿来问了，那不早就知道了吗？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开玩笑啊。 她就在那附近工作， 对对对，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丢失了啊。不管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大结局，我们谢谢在这里面付出了所有爱与温暖的朋友们。 哎，你这个故事情节都可以拍电视剧了。 电视剧倒没拍啊，没人给投资啊。但是这几位相关的人士呢，我们都采访到了。 对对对， 那大家可以在周日的节目当中啊，下几周的周日的节目当中来关注这期节目啊。 好的， 好 的。好 吧，那么分享了今天这个温暖的话题之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别丢东西， 对， 一定要看好了。 对， 但万一丢了， 哎， 或者您捡到的话， 对， 也可以通过我们帮帮团这个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吧，这个丢东西这事儿吧，有时候自己真的意识不到。你没有认为他丢，他居然就丢了。 对， 这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冬天穿的比较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 一掏兜是吧，就掉出去了。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东西啊。 好 了，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他下载了一个实时公交的 APP， 他想问一下这个实时公交怎么能够查到郊区小公共的运营到站时间呀？这里头有小公共的位置吗？ 那个可能您在这个他那个 APP 里查不到。所以 只有大公共是吧？ 对对对，他是那个有这个多少多少路啊，这个，到多少多少路，他得必须得在那个公交的这个大的系统里。如果说你比如说咱们到密云，密云它会有密多少多少路，密多少多少路，这个就是属于您说的那个可能那个小的小公共汽车，它的那个系统是不是它单独有这种这个查询？那得看看它有没有，您到那个这个软件里头再去找。如果没有这种 APP 的话，那就没法查。 估计软件里面没有专门的小公共的这种相关的查询啊。 它可能不会把各个这个叫县城的这 个公共小公共的系统也都放到里边去。 对，主要是大公共啊，嗯、大的公交啊。也问问大家啊，就如果说想查一些去郊区的这种小公共的运营的时间的话，那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是看站牌啊、 哎， 还是有什么电话可以打呀？还是有什么相关的又出什么新软件了没有啊？ 哎、还是说各个这个郊区的这个它的系统都不一样啊？电话可能也会不一样、啊。 好，问问大家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求助问题啊。嗯，这位听众呢还拍了个图片，是一个 小脚丫， 小脚丫肉乎乎的小脚丫、嗯、你猜这是几岁的小脚丫？ 可爱呀、啊、我估计也就是三四岁，那个劲儿，两岁 啊，看样子孩子现在伙食不错啊、 嗯、 没有三岁，这是两岁的啊。 啊，两岁这么大， 嗯，现在孩子都吃得好啊。这位听众说啊，想问一下大家，他的小孙子呢今年两岁了 啊， 目前啊是大脚趾的指甲呢往肉里长 哟 啊，其实我们这里面也经常问这个问题，但都问的是大人的、 嗯、对， 说现在啊就可能是疼还是怎么着啊，就孩子都不愿意穿鞋， 那肯定的， 说这小朋友的这种，这是叫嵌甲吧应该， 哎，这是学名啊， 对，说应该怎么治啊，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哎、呀，反正我们这大人吧、嗯、你就去修脚， 对、 哎、你修脚师傅给你修完了以后，还得把那个这个针，就是修过的地方还得塞上点什么东西、 嗯、 哎，让它慢慢 长，防止它发炎嘛， 哎，然后呢最严重的不成呢，就得把那个指甲盖得去掉， 对， 手术、啊、 但这都是大人的， 对，这小朋友他怎么这么点就开始往里长呢？他是遗传的吗？还是说有什么原因促使他变成这样了 啊？这事儿也遗传、啊、 这得就医啊。 行吧、 哎、有可能啊，比如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小朋友碰到相关的情况、啊嗯、 对对对， 给这位听众出个主意， 到哪儿去看呀什么的， 电话是13366123936961336 13366123396，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 好，这位朋友想问的是板栗的保存方法啊，这个肯定是前些日子买了不少栗子啊。 他问的是熟的板栗吧？ 嗯，他说能不能煮熟了保存 啊、 哦？啊，煮熟了保存，煮熟了保存的话，那你就得冻起来呗。 基本上是、 嗯、啊，你要是这么干搁着的话、嗯，你煮熟了的板栗它就会干，它过不了多长时间吧，它就跟那个脱水似的，干的你连嚼都嚼不动，嘎嘣嘎嘣的能。 就 是不管是熟的还是生的，它都会干。可能生的还好一点，你要找一个合适温度湿度合适的， 嗯， 你比如弄个地窖什么的，恐怕还能时间长点。你要真煮熟了的话，恐怕更不利于保存，除非你把它煮熟了以后你给冷冻起来。 啊，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 你说就吃点栗子，那动静也忒大了，还得挖一地窖。 不是为他挖啊，那、这个你过去你 最好有现成的哈、 哎。你过去要有白菜窖，你就直接扔在那里头就行了。 嗯、 现在不是很少有这样的这个机会，我们都住楼房了嘛。 行吧、 嗯， 一般情况下好像就是以冷冻为主啊。 对对对， 也问问大家这个板栗的保存方法， 是、哎、 尤其是能不能给它煮熟了再保存啊？ 还有一办法，你把它彻底晒干了，然后磨成栗子面啊，那个保存时间更长。 行吧， 嗯。 说到这个储存啊，这个过去不都是讲究这日子口开始买那个什么冬储大白菜了吗？ 哎，冬储大白菜。 现在虽然不至于买那么些个哈，但是大家还有这个习惯，还有这个习惯啊。 嗯嗯嗯， 顺道问一下啊，各位家门口超市附近的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啊？有便宜没的、 嗯、 便宜的没有，咱们团购一下啊。 对对， 嗯， 其实现在好多这个朋友啊都是现吃现买啊，就买一颗、 嗯、 吃好几天的，那个你就把这个储存的任务交给那些那个卖菜的朋友们就可以了。 过去那会儿我就记得好像 过去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菜摊， 就是弄着板车还得去哪儿买拉、 啊、对对对， 然后一颗一颗往楼上搬、 嗯、一般你看一个居委会吧，可能或者一个街道吧，它有一两个点儿，哎，它集中的在那儿卖，打卡车拉进来以后在那儿卖，你当然你就得找一小车去拉去。 可是那会儿是自个儿搬的，你说现在如果说我就是想买好多白菜，我存的、 嗯、 我省心我省事儿， 你雇个三轮车。 不是现在不是都有那个外送的吗？ 哦、 他们管不管搬呢？ 我据我所知，如果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像类似于国安社区这样的， 嗯， 你如果订购了以后，他应该是给你送来的， 送到家门口、 哎、 哈。 你说你，我觉得你像平常你订个一斤、二斤、十斤、八斤的，他都给送。那你要真订一百斤白菜的话，应该也会有人给送。 有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也分享分享啊！ 我想现在买也就是一两百斤的事儿，你要是说一冬天一家子买一千斤白菜的，现在太少了， 嗯， 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 嗯。 被子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冬天常见的问题、 哎，这个老有人问， 他是说蚕丝被和羽绒被，哪一种被子更适合北京的冬天使用？ 北京的冬天使用、啊、冬天那就，哎，你要是屋里暖气特热的话， 对， 你盖个蚕丝被也未尝不可。 其实我是觉得跟您屋里温度有关系、 对， 天热的话那个薄蚕丝被都够了， 是 吧？要是说偏凉的话，可能蚕丝被差点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屋里温度太高了，还不是太好。我老觉得就屋里那个温度怎么样合适呢？就是说你得穿个厚点的衣服，穿个那个毛衣啊，或者穿个夹衣，能够穿得住的那样的情况就可以了。 对，所以也特别想听听大家在用过这被子之后的这种感受啊，哪一种被子特别适合北京的冬天用啊？其实我觉得从实用的角度来讲的这个两种都可以，因为蚕丝被它是可以从晚春一直用到秋天的，羽绒被其实可以从秋天一直用到春天，所以你要根据屋里的这个温度自行决定吧，都还可以啊，质量都还可以 的。那天好像算过一个，就是入冬啊和入春的那个时间啊，咱们北京，你看这回是从这个十月底，10月31号哈、啊，就入冬了啊，是30号的。那么到明年入春的时间，好像得到3月底。 嗯 啊，这个算起来你想得多少个月呀、啊、是这5个月的时间，那你反正用个羽绒被的话也值当啊。 行吧，听大家的分享啊。 哎， 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呢，呵，您跟我属于一坑的。 怎么着呢？ 他说那个学生卡呀、不小心放进洗衣机了， 呵、 然后被洗了，说还能用吗？ 哎， 我不瞒您说，就上周吧。 你把儿子的卡给洗了。 不是，我把汽车钥匙在洗衣机里给洗了一遍、 哎呦，那可够 装兜里了，就是你没在意忘了。 对对，因为 但是没事儿、 没事儿啊， 一点事儿都没有、 那你运气还挺好的啊。你那个是一个面包车吧？ 不是，就是遥控的普通的小车嘛。当时我就是挂衣服的时候听到当当一声、我说什么玩意儿啊，一看哟，车钥匙掉出来 了。 后来我说这坏了、这还能用吗？然后我就摁了一下那个小红点儿， 听外边响了，嘎嘎， 车离得还很远呢、我就摁了一下那个钮，那个小红点还响、就说明有电， 灯亮了啊！ 哎，后来我说那就只能去试试吧。 试试， 然后还真行。所以您这卡能不能用的话，我觉得得试试。 咱们一般的这个卡片的话，应该都没问题。 对，什么银行卡，咱们这听众洗什么的都有。 对对对， 银行卡什么的。 你只要它没有在里边被窝了，或者是卷了， 没有消磁， 哎， 都没有问题， 就没问题。 行，您可以去试试啊。 对对对。 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两个人，就比如你和我吧。咱俩在同一个房间， 是， 但是呢打开手机之后呢却发现显示的定位地址不同， 是吧？ 这是什么原因呢？ 您不知道那个定位地址是可以改的吗？我也不知道、 你是说手动改啊？ 我没试过啊，是不是 就听说可以手动改？ 应该可以手动改、 咱不说那个，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差异的， 就是稍微的差了一点。你比如说你在靠南墙那边，可能就给你定义到那个东方瑞景了啊，然后到我靠着北墙这块就定义成友谊商店了。实际上这两个呢、差着 隔一条马路，也就是 一条马路、差着好几百米。 一般情况下这种定位它不可能精准到零、没有零误差，一般都会有个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这种误差， 就是你 大概齐吧。 对，你周边的这些这个建筑物都有可能被它定位啊，除非你俩站在同一个点上，俩人拥抱在一起，谁抱着谁站的。 我不想跟你试啊。还有就是有可能手机型号不同，而且你们可能下载的这个软件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最终这个定位的可能也不会那么精准啊。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同一个软件吧，都是拿那个微信定位吧，这个最用的最普遍。如果手机不一样，还真的是有可能。 还有那种小破的手表也可以定位， 哎，对对对， 那都是有误差的、啊。 对，这设备不一样啊。 行吧， 因为它里边它那个软件，它写的那个地图啊什么之类的，它是有差异的。 好吧，今儿的问题都挺专业啊。 是。 好，下面这个问题啊， 听说平谷那边有个菊花节，什么时候开始？哎呦，这也得给您查查。 对， 朋友们有知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平谷的朋友，如果您知道的话，您也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啊。 平谷不是桃花节吗？现在要 桃花也落了， 春天是桃花， 菊花开了、 秋天是菊花，你看看。 行吧，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啊，挺好的。 夏天来个荷花节是吧？ 好， 冬天呢？ 冬天雪花节呀、 啊。好吧，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您知道相关的信息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留电话的打电话，没留电话呢就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啊。 我们在这一念，他们就听见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组的转让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九成新的奥乐维兰啊，14+2片。这是什么？ 就是那个小宝宝在地上玩，就特别小的小宝宝，你怕他到处乱爬，给他围起来， 弄一个范围啊。 对对对， 好，14+2片，那就是16片呗，35元啊，自己来取。东西呢在广渠门，适合19个月以内的娃啊。电话微信同号13683513105，13683513105。 本来你再说一条。 好，这位朋友有一台吉林机电制造中心生产的踏步机转让，鞋踏九成新。哎，踏步机和咱说那椭圆仪有什么区别吗？ 它就是平着踏的，椭圆仪好像是可以就像灯似的那样， 就是它不转， 一个圆圈的。哎， 啊，好吧，原价450元，现价50元转让。物品在朝阳区金台路附近，电话是13681519747，1368151974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套能够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小孩子用的小椅子和防风的雨罩，8成新。转让价格呢是30，可以商量。电话呢是13717781334。他在朝阳区地铁8通线附近啊，说我这儿交通挺方便的，13717781334。 这位朋友呢是电视柜和沙发床打包赠送，打包赠送都不要钱，九成新。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电话是18101118191。嚯，这电话幺太多了，18101118191，找这位刘先生联系。 好，这位听众的东西我估计就跟白送差不多啊。他说我有5样东西。 什么东西？ 新的咖啡杯碟儿。就咖啡杯子还有碟儿，加湿器、榨汁机、暖风机、立德治疗仪，我就要5块钱。几乎就是白送啊。 好吧 他说请自取啊。电话是62244707，62244707。 好，下边这位朋友有全新的海报桶，47×5，这也是尺寸啊，厘米啊，45一个。飞机盒36×26厘米，高6厘米，75一个，啊，全部拿走。哦，不是，他那个不是钱数，是个数，那个是45个，这个是75个，全都拿走，还50块钱，还可以商量，有要的可以和他联系。这位朋友的这个联系电话是13011005012，13011005012。我始终没明白这两个东西是干什么 的。就是装海报的一个桶，包括那个画什么的，可以放在那里面，它不会被压坏嘛。 飞机盒呢，就是装那个纸巾什么的。 我估计应该就是一些就是收纳的东西， 收纳的小盒子。 您这有点多啊，但是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这么些个啊？ 哎，对。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3个小收音机，他特好玩，他把3个小收音机排成一排，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这小巧玲珑的都挺可爱的。 老大、老二、老三。 对，说是分别是德生、三洋、福生牌的，说每一个15块钱，说我这声音都还不错啊。在天通苑，电话是18600575696，18600575696。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西门子全自动洗衣机，转让价格300元，有商量。东西呢是在双井桥西正常使用当中，联系电话13691460264，13691460264。 这位听众呢，家里面有一个双门的衣柜要出手啊，说是益丰厂家的进口白风板，质量非常好，上面两扇门，底下俩抽屉，老人用、小孩用都挺好的。他100块钱就200块钱就出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全新的折叠床，打算100出手啊，在长营附近，朝阳长营附近，说您得自个儿找车拉走。电话是13683348517，13683348517。 好，我记得昨天有人想求上下铺来的，那么今天就有一位朋友转让8成新的标准的铁的单人上下铺床一张。 这个还不太一样， 人家那是要木头的， 他要那个子母床，就是上面小点下面宽点的那种，他这是就是咱们住宿舍那种， 对对对，上下一边宽的那个，价格300元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海淀区的崔女士，电话是6251-3915，6251-3915。 这位听众呢，他呢想出手的是西门子的，哎，这个是 刚才说了 是吧？啊，这个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婴儿的木床，说孩子大了不用了啊，如果需要的话呢，人家免费送，不要钱啊，免费送。电话是13693095882，13693095882。 好，这位朋友他说我要装修房子了，但是呢，我这个房子里有一个陶瓷的鱼缸啊，太占地儿啊，这个我想把它转让出去。直径呢有50厘米，高30厘米，鱼缸的这个缸体上有牡丹花的花纹，有喜欢的朋友您50块钱拿走啊，还有商量。地点呢是在通州经贸国际城附近，自己来取。联系电话是13161318005 13161318005。 好，我们分享两条温暖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说，在天气比较冷的日子里啊，我们来感受一个让你听了之后心里热乎乎的信息。 好， 两个星期之前呢，他发布了关于热水器出水不痛快的信息，说家住东四的温师傅2次给我打电话，后来呢一听我这还没有解决，就赶紧在昨天下午骑车上我们家来了，还自带工具，说进门连口水都没喝就开始帮我找毛病。 嗯， 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没喝水，说2个多小时的时间，只有我们先生出去买零件的功夫，他才跟我聊了几句天儿。温叔说什么呀？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能图任何回报。这我才知道，原来温师傅呢也是帮忙团的老听众了。 哎，而且温师傅岁数挺大的。 对，他叫低调大哥，自个儿有个名儿啊。说我们现在热水器都修好了，说衷心感谢温师傅，也谢谢帮帮团，也谢谢所有像温师傅一样这样的热心肠的帮友们，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重点是一定要记住帮帮团的不叫团规啊，是我们的口号。 哎，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 助 别 人。 同时呢也跟老温师傅说一声，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哦。 对， 谢谢您。 好，昨天好像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了衣柜门缝大的问题。 行，那我们下一时段再说。 好， 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

那么蚕丝应该略高于羽绒的。 哦， 嗯，综合来讲，我个人感觉就是蚕丝被比羽绒被要好那么一些些。 嗯， 当然了，因为北京的室内温度呢，一般也不会低到哪儿去，所以两个被子的其实差不多，就从温暖的角度上来讲差不多。嗯，但是。不同的是蚕丝被的价格， 是 通常都是羽绒被的有的在两倍以上， 哎，这价格比较贵，而且可能一般的如果是相同厚度的情况下蚕丝被会重一些，那个比如说有朋友 蚕丝被重， 对， 哦， 羽绒被当然会轻，我说的是厚度相同的情况下啊，那么如果你比如说有朋友睡觉他就不盖不了身上 沉的那种 沉的东西 啊， 那就不行，有的人你比如说我这样我就喜欢盖稍微的有压着一点的那种感觉。 当然前提我们这里所指的蚕丝被也好，还是羽绒被也罢，特别是蚕丝被一定是正儿八经的真的质量好的蚕丝被， 哎， 而不是以次充好的那种啊。 对对对， 这位听众呢分享的是，我个人觉得羽绒被的使用年头长，哎，通常羽绒被能使好几十年，他说能使30年。从卫生角度来讲我们不建议啊。 从来没洗过。 对，但是从这个保健功能来讲呢，说蚕丝被呢比较适合一些敏感的皮肤， 哦， 啊，它不太容易过敏，嗯， 哎， 纯天然的嘛， 嗯，反正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还有自己的喜好呗， 对，舒适度啊， 嗯，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板栗的保存方法， 挺多的哈，这位朋友说，你把它放在那个竹篮子里头，你吊起来，通着风，它这个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它就能保存的时间长。 嗯， 但是我那也避免不了它干的问题，我觉得。 然后就磨成粉呗，像你说的啊。 对， 这位听众说，弄熟的栗子把它冻起来，随吃随取，没有任何问题。 是， 说这个方法我就是听帮帮团节目获得的，特别好使， 哦， 啊。 哎，但是也别冻时间太长了啊，这个在冰箱里冻时间太长了，它也脱水。 嗯， 也就这个比较损失味道。差不多吃个一俩月的也就可以了啊，等到第二年再吃新鲜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也没买多了， 也别弄太多了。 买多了的话怎么分你点是吗？ 哎，我妈妈就有这个习惯，哎，她觉得什么好吃，她夸弄一大堆啊，嗯，这个弄完了以后，她放在那儿，吃到第二年春节还没吃完呢，哈，这不要命吗？ 好吧， 嗯， 这个冰箱不是万能的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宝宝的脚指甲的问题啊， 嗯， 这个问题好像你不能说常见吧，但是也有。 对。 就是其实还是护理的问题。 嗯嗯。 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查了一下，那我们的听众呢也分享了一下啊。 嗯。 有的是宝宝那个鞋呀不合适，就你太紧了， 哦， 你老压着那个地方。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大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问题， 是吧？ 对对对， 嗯嗯嗯， 还有呢，就是指甲剪的太短了， 啊，就是你给孩子剪指甲的时候，别剪太秃了， 哎，就太靠近那个甲床了。 哦， 有的时候呢，它那个鞋子你太秃了之后，你那个鞋子就会压到你那个指甲上， 然后它长着长就冲离了。 哎，就是这样的， 哎， 所以剪指甲稍微留的长一点。 本来我刚才想剪指甲去了，那我不剪了，行吗？ 我们说的是2岁的小孙子。 啊，我这个孙子也可以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啊。 好吧， 这位听众说，对于孩子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就是提醒您啊，下回剪指甲别剪太短。 嗯， 还有呢，就是目前如果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最好呢去医院看一下。 对， 他们会给你一种就是消毒消炎的这种就是什么液体啊， 嗯， 说抹一抹泡一泡就可以了， 哎，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是的，嗯， 所以您就别拖着了， 别拖着， 啊，别拖着了， 啊， 对， 嗯。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反正基本的意思都差不太多啊， 哎， 就穿鞋注意，剪指甲注意，谢谢大家啊。还有听众呢， 嗯， 说你可以让孩子先把小脚丫在温水当中泡一泡，然后洗干净之后呢，轻轻的修剪一下，避免孩子疼痛。 嗯 嗯，行吧，既然已经嵌进去了，就是最好先消炎。先消炎，不要让它感染， 别感染了， 啊，要不然就更麻烦， 发展成甲沟炎那就更不好治了啊！ 对对对， 嗯， 俩人在一房间却显示的位置不同，这位听众说手机信号不一样，就会这样， 啊， 还有说 GPS 信号有偏差，正常， 嗯， 正常啊，其实他也就是问问哈， 对， 也就是问问 啊， 还有说可能是定位有问题啊， 对 对, 对， 行，您的好奇心是不是得到了满足呢？ 嗯，是的， 好吧，嗯， 好，这位朋友问了个问题，说这个手机的声音小啊，字体小啊，怎么调啊？咱们那个，我不知道您是苹果的呀还是安卓的啊？咱以我手里这手机为例，这安卓手机啊，它有一个就是在设置里边，它有一个这个 叫做什么呢？显示的这个调整，您进到设置，再进到显示里边，它就会有字体大小、字体样式这样的选择啊。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标准大小，或者你再把那个，就是它左边有一个小的 A 字，右边有一个大的 A 字。你要觉得现在字体小，你就把这个按钮往右边大的那边拉，你越往右拉。字体就越大，反正您根据自己的这个眼神来吧， 您试试吧。 哎，对， 其实手机里面好多功能吧，就是自己捅， 对， 慢慢就熟了，就会了。 这个声音的调节也有专门的一个选项啊，你这个比如说你闹钟的声音、媒体的声音、这个响铃 的声音 都可以调啊。你如果觉得实在听不清，你全都把它拉到最右边最大的那个声音，您试试，好吧？ 那个键有的时候容易碰，就自个儿就碰成静音了。我妈就经常就是不留神，她不知道碰到哪儿了，然后就自己变成静音了。 设置的这里边也 有，不是，就是我们手机上有一些钮嘛。其实有的时候你一碰，它就会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对，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信息写的太笼统、太简单了。 怎么说的？ 说帮我找一些出国旅行的朋友。我是中年人，我是一位女同志，说男女都行。 您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报团呢。 可能是想通过帮帮团来找， 哦， 但是是这样，就是麻烦您信息再说的详细一点，比如说您想去哪儿啊？ 对对 啊，这国外世界那么大啊，世界那么大，我们都想去看看哈，啊。您想奔个哪儿？您画个区域是吧？东南亚、欧洲还是南美？哈，啊，还是哪儿？东西南北您画个圈，然后有这个意向的朋友呢，可以再跟您联系。 我个人感觉哈，就是说您这个信息表达的不太清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精通八国语言，然后呢，旅游的经验、旅行的经验非常 丰 富， 就想找个伴儿。 哎，您就想带着这个他们一块儿去，还是说您想找那个特别能的、什么都会的人带着您？ 对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从咱个人来讲哈，你还是跟团出国比较妥帖一些， 对， 哎，找这大的这个公司靠谱的团啊。 啊，如果想通过帮团啊，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亲近感嘛，也没问题。你把信息再说的稍微详尽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联合起来一块儿报一个团，这样的话，这个什么都方便。你包括很多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事情，是吧？它都有这个旅行社来替你去操心了。 对，重点团购它不是还便宜吗？ 哎，对对对对。 好吧，说到出去玩啊，我们双十一那天，帮帮团的好多朋友啊，没有跟家戳戳戳买买买， 干什么了呢？ 奔了哪儿了呢？奔了怀柔神堂峪，去那木栈道玩去了。 哎， 拍了好多照片跟我们分享啊。 你看看， 说哎呦，看他们那个拍的心花怒放的，穿的还都特别好看， 是 花花绿绿的。你们就是一景啊。行吧，这是我们帮帮团听众朋友啊，自己下面凑在一起， 对对对， 经常出去玩啊。 他这 您找他们也行。 对，小范围的，近距离的啊，这样倒是可以。真出国就得仔细筹划一下了啊。 身体还得好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求助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就说，北京今天到60岁老年人办老年卡，谁办过？好多人都办过啊。说怎么办呢？哪位有经验能不能跟我聊一聊啊？说他家里头有照片，说背景是要白色的吗？ 就是他要求交的照片背景是要白色的。 对，他本身那个背景是蓝色的。 哎， 说这能改吗？ 不好改， 这不好改。 哎，最好您重新照，因为你如果想改成白色背景的话，你就得把你那个人像抠下来，然后再合成，那这样的照片会被视为有作假的嫌疑。 对， 啊， 就是会不符合他那个质量，是这样的啊。 对对。 老年人在申请这个办卡的时候呢，如果你认可公安局人口数据系统当中已有的那个照片啊，作为卡片的照片的话呢，你就不用再提供新的照片了。但是你想拍一张新的，你说那会儿我不好看，我要拍一个新的，哎。那么或者说那个数据当中就没有照片的话呢，您就得自己提供一张近期的一寸标准白底儿彩色电子照片一张。 哎，得是电子版 的啊。如果说这个照片的质量没有符合制卡的要求，那么导致重新向申请人获取照片或者是刷卡失败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您这卡暂时不能用，也许得重新申请。 哦， 所以您这个照片不要小看它啊，一定要完全合乎人家那个标准。所以您这蓝底儿的肯定不灵，您再去照一张白底儿的。 请注意，还得是电子版的啊。您就说我把它冲洗出来，我拿着这纸质的去了，好像也不行。 对，另外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问大家办卡这事儿啊，那估计您是不是错过了那个前一波 有采集信息的一个这个周期、 哎、对，那个应该那波都已经采集完了。如果是11月15号之后、哎、那么可以去哪里采集信息申请办卡呢？首先呢，就是社区线上的申请渠道暂时还会保留、 嗯、 而且银行的采集通道目前也是开通的。 是。 那么错过集中采集期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方式进行采集。嗯。 今天明天啊还有两天，十五号本当天是不是也可以？ 在这之后都、啊、还都是可以的，它会延迟一段时间，所以您还是可以抓紧时间就近去办这个信息的采集的啊。一般是40天之后应该就可以， 嗯， 40个工作日之后啊，应该是他们就通知您去拿这个卡了。嗯， 反正您没赶上这波就得下波了啊。 对，其实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还挺多的。 哎， 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北京晚报， 嗯， 有专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60至64岁养老卡要用还得再等等，这个标题是这个啊、 哦、 里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和一些答疑、 嗯、 写的都很清楚啊。 好的， 明天我们也会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聊一聊， 是， 然后把相关的文章文字拷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 嗯，好。那么刚才呢有朋友问到了，说那个查那个郊区的小公共汽车的信息用什么查，这位朋友叫我自己，他回复了说想查北京郊区的各公共汽车的话，告诉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名叫车来了 APP 的这样的软件。这款 APP 软件呢是北京市区的郊区的基本上99%的公交车您都可以查得到，比如顺义的顺一路顺二路啊等等，密云的密一路密二路，通州的通一路通二路，怀柔的平谷的都能查得着，房山的大家可以去这个那个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去下载一下啊、 嗯、 说这个叫车来了 APP 啊。 还有位听众刚才也分享了一个能够查到就是郊区小公共的 APP、嗯、等我找 一 下啊、 哎、 一 个专门的 APP 啊，看看能不能查得到啊。刚才说什么来的，说栗子，说到大白菜了啊。那个刘桂英大姐说了，我就喜欢吃那种头特别大的大白菜，因为叶儿多我爱吃，我昨天买的2块钱一斤，我在超市买的生栗子，人家帮着给去皮儿，我回来就放冰箱里头，要做栗子鸡、 嗯、 哎，这个拿点放上挺不错的。 这个报菜价了啊，报菜价了。 栗子鸡。 行吧行吧、 嗯嗯、 他们家那边是2块钱一斤啊。 2块钱一斤那、啊。 谁买贵了 白菜。 谁买贵了可以分享一下啊。 啊，你得算算啊。 这位说熟栗子前天去怀柔买了5斤、 嗯、 当时卖的是12一斤、 哦、 目前已经给他冷冻了。 哎、 啊，冷冻起来了、 嗯， 但我估计它这是生着就冻起来了， 对 吧？ 对， 嗯、 弄熟了冻也行， 弄熟了也行啊， 都行。 还有位听众分享的刘慧芳，网、 嗯、 名叫慧芳啊、 哦， 说查询郊区的小公共，在通州这边呢，我下载的是叫做酷米克这么一个 APP，、 哦、 那只是通州这边啊，但是别的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APP，、嗯、我就不清楚了。但是通州的朋友，如果想查询通州这边的郊区小公共的话，不是大公共啊， 嗯、 小公共、 嗯、 可以下载叫做酷米克啊。 酷米克， 我们不是替他们做广告啊，这是我们听众的分享、啊。 对对对、 嗯 哎， 还有一位子菊朋友啊，他说我们家这小孩啊4岁多，有的时候还尿床 啊 啊，有的时候还尿床，这正常吗？有的时候还尿床，其实 偶尔有可能啊， 这是正常的。有的6、7岁了， 玩累了， 偶尔还尿床， 啊、 喝水 喝 多了 呀、啊，或者身体不舒服啊，都有可能。 嗯，关键是您这个有的时候是多频繁？ 嗯、 如果说很频繁的话，确实不太正常。 哎、 但是4岁小朋友也还尚可原谅，是吧？ 尚可原谅。 哎，这个如果您担心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 对对对， 如果孩子大了还是频繁尿床的话、 嗯， 确实是有些疾病的隐患啊。 哎、 但如果说在正常范围之内，问题不大啊。 是， 嗯， 好吧。那这位朋友啊叫 Jason 小五，他说想给他的一个朋友叫甄伟亮送一个祝福，因为这位朋友要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北京了，希望我们能够送个祝福，我们丰台跑友祝他幸福、 嗯、 哦，看来这还是一个跑友，跑步的，在一起跑步的这位朋友 啊、 哦， 你看他这个头像穿的这个衣服都是、 嗯、对对对对 跑步的服装， 参加比赛的那种，好专业、 啊、好吧，这位亮，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你朋友的祝福了吗？ 你必须得听到。 他叫 Jason 小五。 好吧，小五祝福你啊。 好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分享了，他说现在办老年卡、啊， 嗯， 你得带个 U 盘去。 啊，输入人家的电脑里才行。 哦、对呀、啊，你那个电子照片你就得装在 U 盘里头啊。 嗯， 哎， 行，大家都记住了啊。 嗯 嗯。 还有听众给我们分享菜价了啊，说我们家这边住在花儿。花市吧， 花 少写了个字儿， 住在花， 我家住在花儿、 嗯，花有可能是花市，也可能是花香。 哦，这二花啊，说我们这边是2.8毛一斤， 两毛八一斤 啊、 刚才刘桂英大姐那是2块钱一斤啊 啊，然后 您这不一样的是您还是 西城区长春街附近呢、 啊， 昨天买的大白菜是4.5毛一斤， 4.5毛啊、 嗯， 大白菜也分等级啊，也分等级，也分产地。啊，那个您不是2毛钱说成2块钱了吧？哎， 好吧，我们赶紧说几条这个求购的信息啊。 嗯，好，看看朋友们求购的东西。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这个双缸洗衣机的底座啊，不是双缸洗衣机，是这个底座，能够使洗衣机增高的那种，下边还带小轱辘，能推着走。哪位有不用的，请联系我转让给我，发短信我会回复的。嗯，他留的号码是15120091027，15120091027。 嗯，哎呀，你说，待会儿再说啊。这个咱们满屏洋溢的都是短袖， 哦，短袖， 现在全是短袖啊。 那人家是出去上那个春光明媚的地方。 对，我们先来说这个求购的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双人的铁艺床， 哦， 铁艺床啊，说如果带床垫的话更好啊。 嗯， 说大型有最好。电话是13331778890，13331778890。 好，那么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26女士的自行车啊，说要新一点，如果后面带一个儿童座椅更好了。他呢是住在东四这边，电话是13520365310，13520365310。 嗯， 我们先说第一个短袖啊，就是刚才小五发的，这都是他们长跑的时候的这个。 哦， 这个图片 啊， 一群年轻健康的帅哥是吧？ 哎， 这像奥体吗？ 哎，这像是那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是吧？那个专门的跑步道， 啊， 是吧？ 对， 好， 嗯， 还贴着这个名签呢是吧？这 是 是个什么比赛？ 哎， 嗯， 这个是跑团的这个活动啊。 这位听众呢，哇，这 高万里啊， 嗯，真精神。 是，这个是一看是在国外的感觉， 对，背景都是， 啊。对， 外国人， 哎， 他说二位主持人好，网络真是个好东西。 是啊， 我现在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哎， 我在西非的一个小岛上。 哎呦， 我正在用听听 FM 收听你们的节目呢。 真的，啊， 而且重点是效果非常好。 哎，那太棒了，啊 嗯，他说您说被子呀， 啊， 我们这里2-3度薄被就行。 你看看 您是， 啊， 您是来分享的还是来拉仇恨的呀？ 哎呀，这是真的是，你看他这个地方还是